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外国报纸登出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披露特辑。俄罗斯的乌拉尔工人报、老挝的老挝人民军报和巴特辽报在文称颂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，说他一生坚持高举反帝自主的旗帜，引导世界自主化事业走向胜利。缅甸的新时代报、委内瑞拉的观察报、保加利亚的新工人事业报7月1期分别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载文称颂了金日成同志解放朝鲜的业绩、取得战争胜利的业绩和建党建国建军业绩。